操纵。国际油价只要波动1美元，投资者的账户就会爆仓，你的本金就成了他们的利润。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大兴要兴建新机场，某村的一块土地上一夜之间就突然多出了数万棵蝴蝶兰，这是有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款而抢栽的。听说如果在耕地上种上经济作物，补偿的时候就能翻好几倍。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地，两人一夜之间把庄稼地上种了几万棵的蝴蝶兰，结果经人举报，蝴蝶兰第二天就被村委会全部扫清了。那除了抢栽经济作物之外呢，有的原本用途是林地的几块空地也被非法盖上了10多间砖房。大兴区李贤镇副镇长方勇说，像这种恶意骗补的行为我们会坚决予以打击，不该补偿的一律不给补偿。那除了强制手段，还有不少违法行为刚刚起了个头就被管住了。在大兴区的国土局，工作人员会调用卫星图片来对比自己所管辖土地的使用情况，哪怕是多了个土堆都能被发现。一旦发现有问题，就会立即通知各镇去现场核实调查解决。那我们来听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2008年，听到北京新机场有可能在大兴、榆垡、李贤两个镇选址之后，这里的村民们掀起了一阵抢盖风。村民们在几家宅基地盖房被遏制之后，还有一些人，甚至一些闻风而来的外地人，也惦记上了村头巷尾的公共用地。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 像李贤镇的这几块空地，原本用途是林地，却被非法盖上了10多间分房。从2008年到2010年间，每年两个镇里这样侵占公共用地的违法建设就能达到近百处。 根本不让我们盖，你让他盖，是不是？ 那就是私家乱建的嘛！我有钱，等来挣点钱，我就今天里我就这么盖。 那么除了违建这种违法的事儿，个别村民又打起了擦边球，玩上了这样的小手段。 老马跟一些村民就打算在耕地上做做文章。 那差点不是你来吗？ 那这段报道当中，老马表示，检查的人一天要来几十趟，但他还是在一夜之间就种下了上万棵的蝴蝶兰。 今天晚上25000，明天晚上3万， 挣工多少？ 跟老马讲话的也是同村的人，他出了个主意，就是抢栽蝴蝶兰。他听说，如果耕地里要是种上经济作物，到时补偿金就能翻个好几番。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地，两人一起一夜之间把庄稼地种上了几万棵蝴蝶兰。他们的做法立即引起了其他村民的不满。 他这栽花，他把人栽着呢，几空几空人了，这是不是？你说了这个。 你说有人偷着抢 这 方 了？偷着嘛呀，你偷着 吧。李贤镇镇领导表示，对这种骗补的行为会坚决制止。老马抢种的蝴蝶兰第二天就被村委会全部清除。 这回发孩子不给他赔钱是就没问题，没个在这扒拉上人来，在这扒拉上人来，他绝对不干了。 没占到便宜的老马再也不敢琢磨这些旁门左道。在大兴区国土局，工作人员会利用卫星图片比对自己所辖土地的使用情况，哪怕是多了个土堆也能发现。一旦发现有问题，就会立即通知各镇去现场核实调查解决。除了高科技的手段，时间长了，政府总结出了很多经验。比如在村子外围的主要路口设置了几百个执法检查岗亭，控制拉建材的车辆流入，从源头上把违建挡在了村子外面。政府严格管控，村民自治也发动起来，大家一起盯着。从2010年到2015年的5年间，李贤镇和榆垡镇实现了违法建筑零增长。 打记者打吊车都嘎嘎嘎的一推，这完了，这个人们多高兴啊！ 好，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金平律师事务所葛荣律师。你好，葛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北京金平律师事务所是以征地拆迁为核心业务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多年来也代理了多起征地拆迁维权案件。那么请教一下，说一夜之间把这个地里种了几万棵蝴蝶兰，那如果说是正常的种植经济作物，将来到了拆迁的时候，是不是会多好几倍的补偿金？那这个标准是什么？ 你像这种经济作物啊，它是属于就是说青苗费， 青苗费的补偿范围。 嗯， 那么就是经济作物要比一般的普通作物，你比如说种小麦啊，种玉米啊，这个补偿的标准要高一些。 嗯， 都肯定你说是多少倍是有的，但是仅限于它这个青苗费的一个补偿。 嗯 嗯， 那像它这种临时抢灾的这种情况， 它是在如果是在国土局或相关政府进行征收公告以后，再抢灾抢种的，是一律不给补偿的。 这是有一个期限的，就是通告发布之日开始。 之日起，对。 嗯。 是因为它的补偿时段，就是说我发布征收公告以后，任何人不能抢灾抢种、 哦， 也不能抢建房屋。 这是指经济作物。 对，什么都是，什么都一样，只要是。公告以后，任何的经济作物都不可以种。 那有时候说我听说要拆迁，但通告没下来，这个、没问题。 我正常的种那个，如果只是传言，没有正式公告，那我该种什么种什么。 嗯， 这个不受法律约束。 嗯，那我们听说很多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说听说要拆迁了，在这个宅基地上就偷盖起了很多砖房，自己的房，自建房，那这个会获得更多的补偿吗？ 因为根据2008年1月1号实施起的那个叫城乡规划法， 嗯， 它有这样的规定，所有的你农村建房、城市建房都要经过规划和国土部门的审批，你没有相关的合法审批手续，你是不能建房的，建房了也是属于违法建筑， 但 是呢，这里头我要强调一点，因为要区别在哪儿，如果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 嗯。 建的房就得根据当时的法律来确定它到底是否是合法的，但是这种抢建的这种行为一定是违法的，一定是不给补偿的。 嗯，所以有的自建房也是给补偿的。 对的。 什么期限哈？ 对，历史遗留问题。你比如说在咱们城区，也就是说70年代建的自建房，用于自住的，它没有房子。那么最后拆迁，他也能得到相应的补偿。 对对对， 嗯、 那报道说，原本用途是作为林地的几块空地啊，也被非法盖上了十几间的这个砖房。那像当地呢，是每年这侵占公共用地的违法建筑也是比较多的啊，达到近百处。那这个公共用地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在公共用地上盖房子呢？ 因为像这种农村集体土地啊，它是属于集体所有，这里头分几种，有一种叫村民小组所有， 嗯， 有叫村里就是村委会所有，还有一个就是乡镇所有，还有一个县所有，它就是说根据那个这个土地的这个状况，它分不同的所有，所以管理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乱。但是一个村里头这种公共用地原则上是没有人来管的，就是说因为是村，他可以就这儿抢建了，如果你比如说村委会，他没有这种能力去管理，是吧？乡里他又不管，县里又不管，那么就自然形成了。那你占我也占， 嗯， 这个就是管理上的问题。 其实这个归属太多了，不一定这块地是属于谁的。 对，你比如说属于村民小组的这块地是属于村民小组的，村民小组他无力管，他反映到村里，村里也不管，反映到乡里也不管，那不就既成事实了？那你建了，那你既然敢建，我也建。那么这不就开始出现了几百处抢建，就还是从这管理的问题，还是政府疏于管理的问题。 但这种建房肯定是不能够给补偿的。 对，他基于不了这种土地的承包权或者是所有权，不是那个承包权或者是租赁权，或者说审批的这种宅基地的这种使用权，他就没有一个合法的用地嘛。他在上的建筑的房屋又没经过审批，那么他肯定是违法的。 那听报道说，现在不仅有这个人防，就是。有那些拆围队啊，队员去进行一个防范，另外还有技防，就是技术防范，有这个检测设备非常先进，也很到位。这个通过调用卫星图片啊，国土局，然后发现多个土堆都能够看出来。那现在这个还是蛮先进的。 啊，这个我们在做案子的时候，那个国土部门也提供了这样的 卫星图片， 叫班图。 嗯， 它这个班图呢是属于国家秘密。因为它是涉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国土安全的，它是不公布的。但是班图它能反映出什么呀？这从几年前就有了，它能反映出，就说你任何地方新建的和原来的做对比吧，你能反映出你新建的东西来，它的精确度是能到米。说土堆能不能看出来，我不敢保证，但是能精确到米。 嗯，这也是为现在去稽查一些非法的一个建筑。 对， 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是这样的，确实是起到了一个技术辅助的作用。 那如果说有的人是恶意骗补，那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恶意骗补，还有这种串通骗补，在咱们北京市也发生过。你看，在那个昌平，是吧？顺义，咱们也报道过去，那个被判刑的，是吧？那个虚设这种补偿标的， 对对对， 是吧？最后被判刑，他可能受到他补偿，肯定他是得不到的。 嗯， 也非法东西得到，他要受到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有可能是触犯刑律。 对，是这样的，你恶意骗补国家的资产，这是。 那像这几个农民，他突然一夜之间栽了几万棵蝴蝶兰，后来被清了啊。 嗯。 那他也投入成本了，那这你自己要承担的。 这是你违法的成本。 得不偿失吗？ 违法的成本要自己承担，而且按照相关规定，你像这种给你铲除的这个费用，你也要承担的，还可以给你，还可以对你进行罚款的。 嗯。 实际上，镇政府还是对他们比较客气的，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费用。 对，我们看到电视报道里面，就是拆违队拆了一些农民的非法建筑的时候，把一些能够保留的这些建筑材料都还留着，你们可以接着再用，不是毁坏性的拆除。 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国家那个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的一个司法解释或者叫答复也好，就是像这种，你比如说它虽然违法建筑，那么它的这种建筑材料，如果违建人如果说我需要得到的话，他是可以要求回收的。如果你故意毁坏的话，他是可以要求对这些建筑人要赔偿的。 哦，还有这样一个。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是恶意毁坏。 嗯。 你比如说我正常的拆除毁坏，那个不算在内的。但是这些，你比如说拆下的砖头瓦块，那么也是人家违建人所有。是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刚才除了揭秘一些骗补之外哈，其实拆迁人正常利益我们还是要维护的。那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如何识别拆迁补偿协议中的一些小猫腻呢？ 因为这个拆迁这个问题啊，涉及三方利益，一个是政府方利益，一个是开发商利益，还有一个是被拆迁人的利益。那么这个被拆迁人如何在签订这个拆迁补偿协议的时候怎么来识别这些骗局，是吧？识别这些猫腻，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诚信的政府，它如何有猫腻呢？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很多的猫腻。你比如说，咱们在签拆迁补偿协议的时候，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呀？这个拆迁和谁来签？这个拆迁主体是不是适格的？因为现在拆迁有很多种。五花八门，有那个村委会作为拆迁主体的给你签合同的，还有村的那个公司给你签合同的，还有乡的相关的那个机构给你签合同的，还有各种指挥部给你签合同的，五花八门，你不知道你的拆迁主体是谁。首先你要明白这个拆迁是什么性的，什么性质的拆迁，是不是国家主导的拆迁 才可以。 国家主导的拆迁，国家主导的拆迁，它是由市县人民政府来负责实施的。那国有土地上加上一个区级人民政府，它实施主体必须是这个主体，否则就不叫公益性拆迁。因为公益性拆迁和市场化拆迁是存在着巨大的补偿差异的。如果他是比如说我要开发商要干这个工作，要做这个拆迁，然后我市政府来配合来做这个工作，那是市场化拆迁。市场化拆迁的补偿要比公益性拆迁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 那就像村里来了一个什么拆迁的协议作为主体的，或者是乡里来的。 对，所以你要问清楚，你要拿到这次拆迁，你是谁来拆我。对吧？你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来作为？你比如说，像按照集体土地，它必须得有国务院或者省级的土地批复，对吧？你根据土地批复来进行那个征收活动，对吧？来拆迁活动。那么城市来说，你必须得有区县的人民政府颁布的征收决定，这都是要公布的，所以这个主体就能确定，你才知道这个拆迁是公益性拆迁，是政府主导的，是吧？ 那在最后这个签字摁手印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签字摁手印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所有的这种利益都要写上套。然后尤其是后期的这种安置的这个房要落实到具体的 具体的楼号，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几年来回迁，这个回迁的时候如果不能按时回迁，你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那个承担多少违约责任，因为我们遇到的有拆迁完了逾期五年都不交房的老百姓，就一直就在外头住着就回不去， 所以在最后签字时候还是要特别谨慎一下。 对，就是签字了就是一定要确定主体，你能最后你出现问题你能告谁，一定要明确内容，这样呢到时候你能依据这个内容你可以让他承担责任。 对，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炒原油投资纠纷不断，浙江一对姐妹一个月亏了300万。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下面我们来关注炒原油投资。打开微博和手机客户端就发现，炒股不如炒原油，原油投资钱来的飞快等等语句不断袭来，诱惑多多，令人怦然心动。那么事实果然那么美吗？最近有媒体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投资者聚集南宁，投诉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及其会员单位涉嫌现货原油投资诈骗，致他们损失了1000多万元。那新华网也报道说，北京、广东、深圳、福建、山东等地因为地下炒油引发了多起纠纷，炒黄金被套，炒大蒜崩盘，伤痛还没好，这炒油又起。今年下半年以来呢，不少全国的商品交易所因为原油投资业务而陷入纠纷，暴露出一些大宗商品的电子交易市场在交易品种、交易规则和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违规之处。今年8月底，浙江的一位汪女士和妹妹被拉入了一个股票 QQ 交流群，那随后又转到了新浪教室，那每天都会有几名老师轮流来讲课，老师说当前股市行情不好，投资炒原油来钱比较快，全天24小时都可以交易，还晒出了很多盈利单，并且说他们是在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平台上交易，安全有保障。后来汪女士就发了身份证图片、银行卡图片等等，在网上填了申请表就开户了，并且陆续投入了300多万，但是不久前不到一个月就亏了180万，姐妹俩一共亏损了近300万。另外来自宁夏的杨女士说，她也查询了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有相关的批文，觉得他们很正规，第一次交易时还赚了10000多块钱，之后呢就增加投资金额，但是往后不到12天，40多万就没了踪影。那就这些投资者介绍说，他们40-50人的亏损金额加起来有1000多万元。那杨女士说，经过查询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交易都是通过交易所112号会员单位江苏国恒丰商品经营有限公司操作的，但这些我们都并不知情。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表示，交易所是第三方平台，平台只对开户及操作的真实性审核，对合作会员企业单位和旗下自然人投资的交易行为不负任何责任。 那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交易系统都是采用了 T 加零的模式，全天24小时随时交易，杠杆高达30多倍甚至50倍，投资风险巨大。由于现货原油交易并没有产生，投资者和会员交易所实际上是互为交易对手方的对赌关系，投资者亏损的本金也就是会员和交易所的利润。现货原油交易并不是真正的现货流通交易，而是做市商的这个金融模式。一些交易平台在后台改数据，如果说遇到了黑平台，你在明处，对手却在暗处，你的持仓被别人看得清清楚楚，要不要你挣钱是人家说了算，这样的玩法还会有胜算吗？一些黑平台欺骗投资者，采用这个入金后呢小幅盈利而后亏本，再要求投资者追加本金，要为投资者把以前亏的都挣回来。那在投资者追加更多本金之后，就终于全部都亏光，这也是以前叫地下炒金那个平台的惯用手法。业内人士分析说，在50倍杠杆的情形下，如果投资方向判断失误，国际油价只要波动1美元，投资者账户就会爆仓。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胡愉悦说，违规操作带来的最大风险是价格被人为的操纵，相当一部分参与现货交易平台的投资者其实并不是冲着买卖商品而来的，目的是博取差价，说白了就是一群人围在一起玩击鼓传花的投资游戏。那在原油之前，类似的现货大宗交易巨亏维权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在今年上半年，被称作是境内非法炒金第一案啊，成交额高达6000多亿元，北京和上海的4万多名投资者几乎是血本无归。那另外，在2009年，大蒜电子盘是崩盘了，保证金都不翼而飞。目前对于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监管，涉及到了证监、商务等等多个部门和地方政府，行政调查过程也比较漫长。投资者表示，他们已经向公安、金融、信访等部门多次反映，但是多次调查协调仍然没有积极进展。一位投资者也说，我们都实在是耗不起了。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金平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你好，葛律师。 哎，大家好。 刚才我们提到，此前一些叫炒贵金属的案件当中，一些法院已经认定这类交易是叫非法期货交易，那么炒油会不会呢被认定呢？ 就是原油，据我了解，就是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些啊，具体不确切，因为这是还没有这种期货交易品种。 嗯， 咱们国家的期货是严格按照，就是说是准入制的，这个必须得许可设立才能够进行交易。 嗯，那就是说现在也可能这些投资者去维权的话，去起诉的话，有可能也被认为非法的期货交易。 因为他不了解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个作为期货交易的这个经营者或者是中介， 嗯， 他如果是蒙蔽这个投资者， 嗯， 他认为这个，比如说他来给你做噱头，说原油这种期货炒作是可以的，投多少多少钱， 嗯， 可能有多少多少回报，可能咱们国内没有这样的品种，怎么样？他可能是跟国外的期货市场， 嗯， 那个原油价格市场报那个挂钩的， 嗯， 是吧？是他让这个东西涉嫌这个非法经营，违反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规定， 嗯， 更多的是属于他的内部来做对手，他来骗取你的钱， 对对对对对， 那么就涉嫌经济犯罪了。 嗯，有报道也说，维权者们可以去法院进行一个民事诉讼，那法院呢也有权就这种交易是不是合法来进行一个判定。 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说这种期货交易所，这个像这个南宁这个期货交易所，它这个平台是要经过相关部门审批的。 嗯， 那么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就相当于咱们的股票交易所一样。 嗯， 它不是一个，是它只接收会员。 嗯， 接受的是这些期货公司。 嗯， 这些期货公司作为它的会员来从事那个就是说接收会员接收这个就是说这个投资人投资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投资的，当然咱们说期货投资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那么就是你当然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是吧？那个有可能博取最高利益，也可能血本无归。 对。 但是有一点，它是必须在合法的环境下、合法的渠道、合法的那个条件下才能够来经营，它才能够在运作。那么这像它那个，我从这个报道上来看，南宁这个。大宗商品交易所从事原油的现货交易，现货交易好像原油的那个交易好像是受限制的，不是谁都能买，咱老百姓买两桶原油搁家里头，那个好像是 没有现货交易。 他说其实上没有这样的交易，因为咱们的进口都是中石油、中石化，这种专营交易不可能说是个人来囤原油来做交易，对吧？它是一种限制性产品，那么做这个，它本身，它如果是它来主导的，那它肯定它要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也有可能它非法经营，它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即便它是一个正规成立的、注册的， 而且我查了它的网站，它所那个能够经营的期货品种只有一个铝、沥青、大豆，还有一些委托买卖的收藏品，你比如说邮票啊、币呀、啊。好像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没见到他有个原油的这个就是期货的那个交易的许可。 但他现在说我们是第三方平台，只对一个开户和操作真实性审核，对我们会员单位啊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交易行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他有监管责任，他对期货公司的是否正当的行为他有一个监管责任。而且咱们从这个案件能反映出来是什么呀，他跟那个客户来投资者来签协议是错误的，应该是他的会员期货公司来签协议啊。而且那个投资者都不知道期货公司是谁。那么这个你作为这个代理，你作为一个平台，你不能从事这样的经营业务的，这是被禁止的。 但是这个啊，报道说当时投资者们也查询了一下，是江苏一什么什么公司，是会员单位。 就是他应该跟江苏这个期货公司来签协议，他得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那个经过审批的这种期货公司，因为咱们对期货公司的审批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是说你不注册一个公司你就能炒期货。那么就经过相关的部门审批的。那审批完了之后呢，那他才能从事这样的业务。那么我都不知道我的钱搁在谁那儿。然后我就给你那交易所，你交易所来代收我的钱。这明显就是违规违法的嘛。 那现在就是说作为交易所本身和他们会员单位应该都是脱不了干系的。 如果他要是介入这个事情了，那他一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那现在投资者们说的是以涉嫌原油投资诈骗啊骗我们钱，那这样如果是有诈骗行为的话，那这个责任是不是就很重了？ 确实是，这里头那个鱼龙混杂，咱们没法来做定性。这个我建议投资者如果认为存在诈骗，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或者说相关的那个期货主管部门来调查。 但报道说现在这个大宗期货也是。好像管的部门似乎是很多，就等于又都没人管。 确实是。 他也投诉了以后，可能也效果不是很好。那他们能不能这样说啊？作为公司，说投资就是有风险的，有赚有赔的，以此为一个理由。 如果这个期货公司的运作是在法律框架下，经过法律程序来做的，那么盈亏是你要自己投资者来承担的。如果你在设套。如果你在违规来做这个事情，来违反法律规定来做这个事情，你就脱不了干系。 那像如果说他们要维权的话，现在啊，投资者是不是要保留好很多相关的凭证？但这凭证可能基本都是在电脑上操作嘛，很多可能都不太好保留。 不太好保留，就可以通过公证来保留。 但一定要尽可能多的去保留相关的这种电子交易凭证， 是这样的， 这对于将来的维权是很有好处的。 是，这是一个最初始的证据，这是要必须要保存好。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葛荣，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